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阿曼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带有神秘感的，仿佛是天方夜谭与航海家辛巴达起航号角当中一同存在的古老神话。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古老国家，它是天方夜谭，也就是《1001夜》当中辛巴达的家乡，也是阿拉丁神灯被人随意提在手上的地方。阿曼是一个地貌复杂的奇妙国家，在阿拉伯半岛，唯有阿曼拥有海滩、沙漠、戈壁、山峦和绿洲，因此呢，这里也被称为地球博物馆。在3000多公里的航线连成的三个富饶的海域，包括红海、阿曼海和阿拉伯海，这里的风光优美如北欧的峡湾，而海岸的另一边呢，则是风化了的石头和峡谷，还连接着阿曼腹地的柔美沙漠。荒凉的视野之下，深埋着丰富的石油矿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而阿曼这里呢，民风淳朴好客，被称之为中东地区最温和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弥漫着严肃宗教和悠然散漫的混合气息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同凡响的魔幻阿曼。就连今天的背景音乐，我也换成了具有中东色彩的音乐。而今天呢，小童就要带领大家深入的去探寻一下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度，让我们一起乘上魔毯，唤醒阿拉丁。到了阿曼，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苏丹。苏丹的卡布斯清真寺被称之为大清真寺，它呢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清真寺， 这里呢也是每一位来马斯克特地区旅游的游客的必到之地。院内可以同时容纳8000名礼拜者同时朝拜，而内部庭院和通道呢也各有额外的空间，所以说这里同时行礼朝拜的人可以达到20000之多。阿曼的皇家剧院呢坐落在绿叶繁茂修剪整齐的花园里，仿佛是一个沙漠城市当中的人造绿洲，而它的落成更代表着伊斯兰国家的一种文化上的转变。因为根据传统，如果人们沉浸在音乐的快乐里，就会被视为是禁忌的。但是2011年的时候，剧院正式开业，当时还邀请到了西班牙的著名男高音多明戈横跨海湾现场演唱。阿曼的各地呢散布着1500多座古代城堡，有千堡之国的美名。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巴赫莱城堡。巴赫莱城堡呢以其造型迥异成为了阿曼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巴赫莱城堡的城墙长达12公里，拥有132个瞭望塔，成为了旅游观光的一大亮点。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在1987年的时候就将巴赫莱城堡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奈赫勒城堡呢其实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当你接近奈赫勒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城堡其实是盖在一个巨大的岩石的上方的，据说城堡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时代。1990年的时候，城堡被用传统的建筑材料以及当时的家具重新翻修了。在众多的塔当中，中心塔是最为著名的。在城堡的四周还充满着椰枣林以及天然的温泉。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看望的城堡是尼日瓦城堡。尼日瓦城堡拥有一个非常雄伟壮观的圆形宝塔，这里也是阿曼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厚实的堡垒和圆形的宝塔在当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但是呢其基底结构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之所以建为厚实高大的圆形城堡，也是为了抵御敌人的侵犯，而现今呢城堡却是最受观光者喜爱的了。 Time tried to stop one cold, cold night in June. Somehow I knew you kept on dancing through. And you jumped on a flight in the darkest of blues. Took a trip to paradise through the stars and back over the moon. Oh.Tell me it's true. Oh, please just tell me you're alright. Are you up in the sky? Laughing, smiling, looking down. as bright as you. But now you shine on the perfect avenue. The light that you left, it helps me to see away through all the bitterness, away to who I really want to be. Oh, light up the streets. Oh, please just tell me you're alright. Are you way up in the sky? Laughing, smiling, I still hear your whispers and your memories that hang like a picture. Oh, oh, oh. You'll always be just like a sister. And some nights I still see your smile, your number I wish I could dial. 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神奇又神秘的阿曼之旅。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阿曼的太阳之山。太阳之山呢，拥有阿曼海拔最高3000米的高峰，从这里你将会站在一个绝佳的观景台，去整个看望阿曼大峡谷的全貌。就在太阳之山的另一侧，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这里拥有百年的老房子、巷道、千年的梯田、椰枣林和水稻，以及上亿年的山脊和当地人亘古不变的友善。这个老村子的名字就叫做米斯法特阿伯耶。沿着无尽的椰枣林一直走下去， 之后你会到达阿曼最美的河谷——巴尼哈里德河谷。河床上方是不规则分布的高原，高原的侧面便是山峰，在那里溪水像瀑布一样飞泻而下，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绿松石颜色的小水塘。节目的一开篇，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阿曼拥有非常丰富的地貌，号称地球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阿曼的沙漠。瓦西巴沙漠绵延超过15000平方千米，广袤的沙漠上遍布了大大小小、起伏万状的沙丘。这里的沙子是红褐色的，也被叫做红金沙漠。偶尔的会长一些金合欢树和荆棘丛，但是就在这样毫无生气的沙漠中，却有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部落，他们就是贝都因人部落。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陨石坑公园。说它是陨石坑公园呢，其实这个天坑是石灰岩侵蚀与凹陷而成的，但是当地人更愿意相信它是流星陨落造成的一处奇景。而如今呢，它已经形成了美丽的绿色水域，这里差不多有20米深、40米宽，水底隧道连接着深洞与海洋，而游客们来到这里呢，也都十分乐意享受一下浸泡在水中的感觉。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邀请各位好朋友们和我一起乘坐魔毯，共同畅游神秘阿曼。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更美妙的体验，比如说像贾布林堡。那贾布林堡呢，至今仍然保存着非常完整，堡内的装饰、雕刻和结构都是阿曼境内其他城堡所无法复制的。这里也极其豪华而且复杂，进入之后就仿佛进入了一座硕大的奢华迷宫一般。而尼日瓦集市呢，已经拥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集市分为好几个部分，比如说果蔬、肉类、鱼类、日用品、珠宝、纪念品等等，还有就是当地名声远扬的土特产椰枣，这是当地人经济贸易的中心，从顾客到掌柜大多都是当地人，这里生活气息浓郁。如果你想感受阿曼人当地的生活方式的话，一定要来尼日瓦集市看一看。在阿曼附近的海域呢，还游曳着多种海豚，你可以坐上一条船出海观光海豚。在中东旅游，这是独一无二的体验，能够近距离的抓拍海豚跳跃的瞬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阿曼地区中东的一些文化呢，和我们国家的很多文化是有着迥异风格的，所以一定要游览马斯克特拜德纳迪亚博物馆，从这里你可以纵向横向地了解阿曼的历史、社会、人文和经济发展。另外呢，在这里你也可以远眺海港和古堡的风景。阿曼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中世纪的传统建筑，比如说哈加尔山西侧的小村庄就仍然是那种传统式的阿曼建筑。如果你对中东的传统建筑、传统文化感兴趣，当然一定要走进这里哦。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海滩。阿曼的穆桑代姆半岛的东岸靠近苏尔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白沙滩，这里呢是游客放松心情的好地方。阿曼拥有各种迥异的风情和地貌，每一个场景的转换都是那么不同，相信每一个场景的转换都会让你有全新的体验。中世纪的时候，阿曼的首都马斯克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公元8世纪，阿曼航海家欧塞德·卡塞姆驾驶着一艘小木船，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航行了近1万公里才抵达中国的广州，成为了阿拉伯世界最早有记载到中国的旅行家。而欧塞德呢，则被认为是《1001夜》当中辛巴达的原型。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阿拉伯商人从马斯卡特出发，前往中国进行商贸。而时隔千年之后，阿曼与中国再次遥相呼唤，一带一路再次起航。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无奈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